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根据之前姚曼青姑娘的不幸遭遇，我们可以推算出端木姑娘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。果不其然，就听哎呦一声，那大夫扑倒在地，药箱跌开了口，药箱里的食物撒了一地。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从他的袖笼里跌出了一锭元宝，咕噜噜地滚出很远。端木翠的目光也粘在这金元宝身上，金元宝滚到哪儿，他的目光便粘到哪儿。等到那大夫忍痛起来，将药箱重新理好时，端木翠已抢先一步将那金元宝捡在了手中，上下打量了下大夫略显寒酸的衣裳，一声冷笑： 哼， 你这个贼呀！ 哎，姑娘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呀。你回姚家打听打听，是姚家小姐赏我的。 嗯？啊？姚家小姐赏你的？端木翠有些不信。就这两日见到的姚家上下的吃穿用度，可不像是出手豪阔的人家。 不信的话，自己去问姚姑娘。 那大夫气冲冲的伸手夺过金元宝，将药箱的顶盖砰的一声关上，拎带斜挎上肩，拔腿就走。端木翠有点不甘心： 姚家小姐干嘛给你这么大锭金子啊？ 那大夫头也不回： 我给他瞧了病，他赏我的。 什么病啊？ 大夫的身子忽然就震了一下，他慢慢转过头来，带着一股子奇怪的神气： 也没什么，就是受了惊吓啊，淹了水着凉了，好好调理几日也就没事了。 说完掉头就走。走出老远之后，终究有点不放心，偷偷回过头来看，这一看险些没把他气得吐血。端木翠居然没走，不急不徐地跟着他，见他回头居然还没事人一样，仰脸冲他一笑： 你怎么还跟着呀你？ 大夫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端木翠一手绕着发辫梢子，答得挺诚恳的： 我觉得你没跟我说实话哦。 我怎么没跟你说实话？ 我现在还没想到，等想到了再问你。 端木翠说的是实话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那个大夫的答话透着一股子古怪劲儿，究竟差在哪里，她又说不出来。但是就这么放他走了，她又不甘心，索性就先跟着。那大夫心中有鬼，受不了她就这么跟着。 你再跟着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啊。 哼。我跟着你，碍到你什么事了？ 端木翠越发觉得他不对劲了，大夫没辙了，只得继续往前走。再一回头，端木翠还跟着，又是仰脸那么一笑，笑得那大夫心中发慌啊。他可一点都没觉得被个年轻的美貌女子跟着是多么荣幸的事，在他眼中，这女子就是个拖累，了不得的拖累啊。再走了一阵，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，经过一户人家门前，大门上挂着锁，门口立着个扫帚，还有口缸。大夫决定动用武力，他呼啦一下上去把扫帚抓起来，半空中刷刷舞了两下。 你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打你啊？ 他是认真的。 这姑娘的烦人程度，跟要饭的叫花子、讨钱的二溜子实在没什么两样，被打也是自找的。 端木翠停下脚步， 说什么都不让我跟着，我看你是心中有鬼哦。 大夫咬咬牙，心一横，一扫帚朝他扑了下去，眼前一花，扫帚扑了个空，揉揉眼睛，四下望望，那么大个活人居然不见了。正诧异间，有人在背后戳了戳他的脊梁骨，回头看时，端木翠的脸冷得跟三九天的冰凌似的。 哎，我本来想跟你好声好气的说的，现在嘛，可是你自找的哦。 大夫还没反应过来，颈上忽的一紧，端木翠揪着他的衣领就往后拖，他怎么挣扎都挣扎不脱。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姑娘家怎么手劲这么大，正纳闷着，脚下一个踉跄，下一刻脑袋就被按进了那缸水中，刹那间冰凉冰凉的缸水灌进了他的脖子、耳朵和嘴巴。他拼命想仰起头来，两只脚四下踢腾，有一段时间他还四下扭动着屁股，妄想给对手造成一定程度的攻击，未果。哗啦一声，终于又呼吸到空气。大夫努力睁开眼睛，透过眼帘处滴拉的水，他看到端木翠一脸的冷笑。哼，你同我说，姚家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真的不知道啊。 哗啦一声，又把他的脑袋拽起来，再次拽起。 说姚家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真的 到底怎么回事？ 姚家小姐得的是风寒，身子弱，要好好调养。 语毕片刻没动静了，心下刚浮起三分庆幸，眼前一黑，这小姑奶奶又把她摁下去了。说不说？ 姚家小姐是风寒呐。 还不讲真话是吧？ 他有宿疾，心脉弱，恐难长寿啊。 不对。端木翠发狠了，他其实没有确凿的证据去怀疑大夫讲的话，但是他就是觉得不对，就是觉得大夫没有讲真话，索性摁下去，再摁下去，横竖淹不死他。也不知道咕噜噜了多少次，大夫终于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金子固然是好东西，但是命这个东西更加宝贵。不是有句老话叫金银诚可贵，性命价更高吗？于是在下一次脑袋被拎出水面的短暂间隙，他卯足了劲儿，嘶哑着声音喊： 姚家小姐是有了身孕，身孕！ 公孙策已经喝下四杯茶了，正动手去斟第五杯，一边斟一边纳闷，这姑娘跟大夫套个话而已，难不成改拜师了？正想着呢，端木翠一阵风痒哗啦啦卷了进来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 先生，我们去找展昭。 姚之正对他们再次去见展昭并未加阻拦，但脸色已经是相当不好看。虽说姚曼青的落水纯属意外，但是在他看来，展昭仍是所有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。为顾全大局，公孙策少不得要说些圆场的话，端木翠就没那么好脾气了。从头至尾他的脸都拉得跟碗娘似的，心里早有了计较，这糟老头子要是不同意，摁到缸里去，没得商量。终于又见到展昭，公孙策舒了口气，看向端木翠：“ 端木姑娘，你究竟发现什么了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光。